内的方，就比如说像洋河汤或者酱用癌症的方啦，那就好像方子开的是比较重一些啊。相对来讲，我也会有一点发心哈，就是怕同学初学者一下子玩那么大的病哦，会玩出事了。我是有一点小担心就是了。然后再加上中间续命汤跟续命散啊，那个都是治。不晓得各位会不会是所谓的中医狂热者？就是我希望我们大家都是冷血动物。就是我的课程基本上是假设我们大家都是冷血动物，我这样很小心的在过日子的。我不喜欢啊，就是同学学了中医以后发生一个状况，就是你在家里面开始跟西医在抢病人，就是这个人，比如说你认识的某人哈，他生了什么病，那他那个病很重，然后他已经被西医恐吓的六神无主了啊，就是你要赶快接受啊，你要赶快怎么样啊，那这时候你就跟他讲说你不要看西医，你应该吃中药，这样子拉来拉去的。那我觉得这种情况哦，如果还要花力气拔河的话，那不如就见死不救就好。因为这个我是这样想哈，就是生病要医病这件事情固然是没有错，可是医病更需要一个条件，就是这个病人的心要很坦然。因为如果是那个人得了癌症哈，他已经吓到六神无主了，就是西医宣告之后他怎么样怎么样，他已经心乱得不得了了。这种其实开药我觉得不见得会很有用，就他的心乱的程度已经足以让那个药没有效了。因为中药都是要调度这个人体内的元气去治病嘛，他已经心乱到元气已经涣散了，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本来有效的方也可能开了会不很有效，啊，这是一个比较不可爱的点。所以我会觉得如这个患者他的心情上他走哪一条路会比较心安的话，那还是就放他自由吧，啊，因为你去医院做化疗或怎么样或开刀也不见得就是必死无疑啦。如果这个病人坦然的去面对这一切，还是有存活病人为优先啊。这个讲简单，也就是中医有一句话叫做医不叩门，就是医生不能主动去敲人家家的家门的啊。我就觉得任何一个专业领域的专业人员呢，都要有这个基本的素养。就像你是一个水电工，你们家水管坏了怎么不找我来修，你看你老公都修成喷水池了。不行啊，人家喜欢在家里面建设喷水池，那是他自己家的事，这个轮不到你来啰嗦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我觉得以一个专业人的角度来讲，我们一定要做到高度的自律，就是不要随随便便。我觉得医病之间的信任关系呢，是长年累月慢慢建立出来的。就比如说我们这半年你把伤寒论的方子都学得很齐全了，那你的办公室呢有什么同事或者你有什么家人啊，刚好这时候感冒，你随手开包药就把它吃好了。然后这样子长年累月，他就是你知道病人这个东西是像野生动物一样需要豢养的就是你一包要把他感冒医好，然后一包要把他肚子痛医好，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就他这样子被你养了差不多两三年以后，他生什么病都自然而然会伸手到你拿药，那这样子这个病人算是豢养成功，就他已经去掉他的野性化的部分了，那这样子你才好医。如果没有这个豢养的阶段哦，你忽然出手，那人家并没有对中医这整个框架的认识的时候，他不知道你在搞什么，中间会可能会有很多的这种误会或者情感上面的不安哈，那这个还是要知道一下。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从前教书的时候啊，都多啰嗦一句话，就说如果你是常年吃素的人，中医的东西你还是不要学比较好。因为常年吃素，那这样子一个，如果你是吃常素的人，有的时候这个药吃下去它没有办法调动到足够的气血来医这个病，所以药效可能会 会有一点打折扣的状况。当然伤寒论里面的方呢是比较猛啦，就像你吃素的人得了桂枝汤症，那当然还是开桂枝汤嘛。那或者是这个如果你是那种体质上比较虚寒的人，当然虚寒的理由是很多很多啦，我们不要一定说是吃素造成的，可是如果是体质比较虚寒的人，他可能的感冒直接就陷入三阴病，那你如果会医三阴病这样也还可以。就是我觉得吃素的人开药并不是不行，但是呢你如果是医到一个吃素的人哈，你就要有心理准备，就他吃这个药药效可能会慢一点，药力可能会弱一点，因为他的体质上比较缓，所以这个还是要考量进来。那我最怕的是因为今天要讲到癌症的患者啊，就是我个人最怕遇到的是癌症患者吃素。就是我们台湾呢的地下医学界有一句俗话叫做十癌五素，就是十个得癌症的人有五个都是吃得很素的。就是因为你吃素的问题啊，就是首先是你吃素气血运行比较慢，你身体当然就会比较容易塞住。那你说吃肉可能会比较有毒或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毒性如果要排比的话，就是肉里面哈，那个动物的肉里面打的那些什么生长激素抗生素，被那个动物消化过一轮之后，它的毒性会变得比较温和一点。那可是呢吃素的人他是直接吃那个农药，那那个毒性反而比较烈一点。好，所以我很难说现在以台湾这个世道来讲哦，到底是吃肉健康还是吃素健康。那当然如果是遇到那种癌症类的病的时候，我觉得吃素的那个关键还有一个部分是在于哦，吃素的人体内的胆固醇不够。那胆固醇不够的人哦，当然我不是说绝对，但是有不少人胆固醇是比较低的。好，那胆固醇偏低的时候癌症会非常难，因为讲白一点，就是如果是要用西医说的统计数字的话，就是胆固醇高到280的，那一辈子都不会得癌症。就胆固醇挡癌症的效果非常之好，可是呢我们现在的人胆固醇过多少就已经到达200左右，医生就已经要开始警告你了，对不对？最好是你降到140以下。那我觉得这个标准太低了哦，就是胆固醇的那个污名还没有被洗刷。就像可能是30年、50年前认为胆固醇会塞住你的血管啊，所以你会容易得心脏病。可是呢，现在的医学研究已经是可以用很单纯的统计数字来说话，就是脏病的人有胆固醇高的，有胆固醇低的，胆固醇跟心脏病没有什么正相关。那如果你用中医来讲的话，心脏血管会塞住，那都是痰塞住，那这个痰症不等同胆固醇，好，这个是不一样的向度的事情。所以呢要治一个癌症患者呢，你平常在饮食上可能就要叫他常常多吃肥猪肉什么，就要把胆固醇尽可能的拉高，这个癌症才会好医。那以一个吃素的人来讲的话，他就算拼命吃腰果吃核桃哦，他胆固醇拉不到那个癌症很好医的那个高度，所以这个时候就会让你开中药会有一些挫败。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先知道啊，就是如果这个人是吃常素，你中药你要开还是可以，但是你不能够有太高的期望值啊，这是要先晓得的。然后呢要面对癌症的患者还有一个非常讨厌的点，就是你这个癌症患者啊，我们很怕遇到的是这个人是体质很寒的。我觉得以一个最虚构啊最粗糙的象征物来讲的话，就是癌症，我这个上课来来去去常常讲这两个字，对不对？阴实，就是这个人的阳气不够，气血不流动，他才会堆积一些不该堆积的东西，然后变成癌细胞。当然这是一个非常不科学的说法，但是中医就在这个很朦胧的框架里面姑且就这么说。这个人的身体的流动性不高，然后造成气血淤积而形成的这个肿块的时候，那 一定是要这个病人他的体质是阳气要把它补到很旺，你可能要长期吃什么有附子的汤啊或怎么样，把它阳气补旺，那气血不通的话，桂枝也要加啊，黄芪也要加啊，就把它的气血补到很旺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开中药啊，它的这个免疫机能啊，套句西医说的话好了，它的免疫机能才会认得出这个叫这个癌细胞在我的体内是异类，是跟我不同类的东西，它才会去攻击。那如果你的体质是很寒的，那癌细胞也是很寒的，那就套句我常说的嘛，飞雪连天射白鹿，黑人半夜捉乌鸦，对不对？就是这时候身体没有办法分出来它是异类，那这个时候就会变得相当的不好医。至于如何让这个人的体质这个寒热的向度啊能够偏暖一点，癌细胞会比较好医。甚至你可以说，就是癌细胞是活不过体温39度半的，就是你体质如果是很寒的，那身体就容易长癌。如果你体质是那种热到可以随时一感冒就发阳明病的，那你得一场阳明病，你癌细胞都死光了，那这样也不错。就是这个东西啊，因为我这样讲啊，是因为市面上还是有一些其他的中医哈，他们是强调说，应该是热毒才会生癌。那这件事情呢，我不说100%否定，因为你一旦形成了癌细胞，那个癌细胞有攻击性的时候，这个人可能会有发热或者肿痛的问题。那个症状以表象来讲是热的，没有错。可是呢，要形成这个阴实，那体质还是要偏寒的人比较容易。那这个我们现在还在闲聊的阶段，我要讲的是，像你们今天就是我，因为老实说我自己是个阿宅哈，就每天关在家里面，完全不面对世界的，所以我讲这些话题我自己都颇有点陌生，我就有点怀疑，就是世界真的是我幻想的这样吗？因为我很少跟这个广大的世界有接点啊，唯一的接点就是什么每个礼拜连续剧啊，或什么，那也是虚构的故事，对不对？像我们正在看说琼瑶阿姨真是这个跟六经传遍的专家，对不对？小燕子得感冒就会热得要掀衣服，紫薇得感冒就会说哎呀我不热我好冷，让班杰明得感冒就会说我是一阵一阵的往来寒热。哦，这琼瑶阿姨真内涵啊，就我的世界是在这种非常虚幻的这个，就是阿宅的世界，所以我不太清楚外面的很多人啊，就到底生病是怎么样在处理的，其实我不是很熟。那我就想，就是比如说好像有一些人啊得了癌病，他会觉得癌病是我身体里面毒很多，对不对？所以我要排毒，所以就会吃一些什么排毒餐什么的。那可是我觉得正统的排毒餐一定要把稳一个原则，就是你不可以把这个人吃到寒掉。那这个原则能不能把握好，就是很重要的。那我如果再倒推几步来讲的话，就是这个什么生机饮食排毒餐哈，它的你要讲它的源头的话，是几十年前到现在慢慢在转型的一个所谓的生物疗法。就这个生物疗法，他们的发现呢，就是这类的书比较多的是那个，比如说市面上随便买得到的，应该是那个什么日本人石原节石写的书吧，什么版那种书会讲的比较多。那我姑爷用石原节石先生的说法的话，他就是说他会希望啊，你那种有大病的人呢，比如说你可以体力还能支撑的话，你最好每天就不要吃饭，然后用苹果跟红萝卜打汁啊，然后喝一个礼拜这样，就不要吃饭。那石原节石博士这种苹果红萝卜汁的疗法是有用的，但是有用是我们之前在讲感冒的时候已经跟同学讲过，那是关系到那个消化轴跟免疫轴的能量分配问题。就是如果你一个礼拜都不吃那种需要费力消化的东西，只吃那种超好消化的东西，就什么萝卜汁啊什么苹果汁，反正一个礼拜也饿不死人嘛，对不对？那你这样子喝下去，那苹果萝卜也没有什么，红萝卜跟苹果也没什么寒热的问题，就是很温性的。那你这样子喝一个礼拜，你的消化轴它确定它有一个礼拜它没有事干的话， 那他到了第三天、第四天，他会把能量借给免疫轴，那这时候免疫力就会大提升，然后就会让你拉出各种五色大便了之类的，就是只要就是什么怪东西都推出来。所以以生物疗法的角度来说，这什么就是趋近于断食的这个什么水果汁、生青菜汁疗法，那是有意义的。可是呢，这个有意义，你必须要确定这个人的状况是他气血的状况还是蛮够的，就一般般的，就是你要戒也要有钱才能戒，对不对？你不可以说什么哦，已经化疗后的人虚到都已经，然后你这边让他断食一个礼拜，那就是没东西可以戒的，对不对？抢银行啊，就是这不行啊。所以他的原点是希望借由降低消化轴的负担而提供免疫轴多余的能量。可是呢，在台湾流传来流传去，就变成什么？你要吃很多生菜汁、水果汁，然后这样的很寒凉的东西，这样的一直冲刷都排毒。哦，拜托，不行！我们中医的排毒，你真的要排毒的话，我宁愿你吃炙甘草汤、真武汤这种排毒，就真武汤这种高度提升你的代谢能力的方子，那能够让你把不干净的东西丢掉，或者炙甘草汤这种超级补血的方子，可以把血里面的脏东西推出去，但都是用补法。就是正统来讲，你要排毒都是要用补法。哦，不要用泻的，你泻的话人就虚掉了，虚掉之后怎么都垃圾都堆在那里了，哦，就是一个原则上来讲我们要把稳。所以如果你要吃什么排毒养生餐品，对不对？那你要确定这东西就是能够经过煮啊或怎么样，就比如说我们台湾那种非常非常精于此道的这种生机食品的推广人，那他如果是教你要喝黑豆浆的话，他就会教你黑豆要先发芽，然后再蒸透，然后才能打豆浆，那这样子是很好的。可是如果你没有那么乖，你就生黑豆乱打，然后随便煮一滚就喝，那你就喝上了，就是这样子，哦，所以原则上的这个寒热的向度跟虚实的向度一定要把握好。那我今天会提早教这个什么洋河汤或者是降庸活命点，是因为有同学递单，就是他你身边有人是有癌啊，哦，我要那这个时候我以我一个如果是这个病人他没有说一定要立刻就要做化疗的话，那我个人来讲当然是希望这个病人哈，他能够先吃吃看，比如说洋河汤或者降庸活命这种方子。那因为这些方子要有效的话，你十天之内就会让你感觉到那个肿块有在溃烂、有在软化、有在消失。那如果十天内能够吃出这个疗效的话，那你就可以很放心的用中药调理嘛。因为这个癌症它不是变大，是变小嘛，对不对？你就算不要医到一个癌细胞都没有，那你还是可以安安稳稳再活下去，对不对？就生命品质可以维持，有这样的疗效就当然最好。但是这些方子我觉得都是一些偷吃补了，因为治癌症我觉得最高级的医法还是你整本《伤寒论》学全，你看它是有六经辨证的哪一个汤证，你这样子开下去，就它有柴胡汤证你开柴胡汤，它有桂枝汤证你开桂枝汤，这样子的医法比较高级，但是也比较需要足够的医术，对不对？如果你没有医术，你那个不能够找到它的主症框的话，其实你不好开，是不是？就比如说大肠癌出血拉肚子，哎，刚好就是过黄土汤症或者是什么桃花汤症，桃花汤是那个高岭红色高岭土啊，赤石脂跟那个干姜跟白米，那有的时候啊，刚好过那个汤症哦，你不要说红色高岭土、干姜、白米什么了不起，哎，大肠癌就可以医好啊，就是过了伤寒论的汤症的时候用伤寒论的方，那个你完全不觉得这个汤能治到癌症的，可以它会治好，这是伤寒方的威力。可是这个要等到大家半年以后才能开始慢慢有地道出手嘛，啊，我假设你是初学者的话，但还不急着用比较高档的医术啊，那这今天就来教一些这种比较低档的医术，就是有一坨肿块，我们用什么样的药物结构，大家可以打破它，大概是这个档次的医术啊。那然后呢，然后对，还有讲到化疗的话，我就说，如果你要问我说西医化疗啊，到或者是手术啊，到底是好还是不好？那我的回答就是说，要看你本人现在还够不够壮。如果你的身体已经很虚了，那你再经过化疗的摧残啊， 那化疗之后，如果那个癌症再复发的话，那对不起，我们中医这边也没办法，因为已经虚到中药动不了你的气血。啊，所以我个人的想法啊，就是我不要挑起中西医的战争的话，我还是觉得你可以的话，你就先给中医差不多一个月的试用，就是什么洋河汤啊，什么姜黄活命之类的方子，你试试看。就是这一个月之内，如果你能够把它的癌块变小，那就可以很安然的用中药继续活下去了。那可是如果你第一下就先用西医的方法，就先化疗了，那万一化疗之后你虚得不得了，它又复发的时候，那个时候中药就很难开了。当然还是难开归难开，还是就是说，就是补气血的药拼命吃啦，对不对？什么补中益气汤啊，什么姜贝养荣汤啊，这样拼命吃拼命吃，还可以，可能勉强可以让这个病人留下一口气，就是再撑久一点。可是这个时候都已经很消极了，说不上是很有效的治疗了。那这个而且像我们中医最怕的是这个人吃不下饭，就如果你被西医治到就是已经完全没有吃饭的胃口了，那个时候就是生死一线了，就没有办法再把它，很难再把它调到好，因为药也是要吃下去的嘛，对不对？你如果连饭都吃不下，你如何能够吃药，对不对？就是像这个过程。所以我的想法就是说，以顺序来讲的话，就是你先吃中药，如果中药真的不行再化疗，那你最好在化疗之前到化疗之后，你都有足够的补气的药、补阳的药，把这个人的体质补到很好。那这样子如果你的元气很够的话，那你就算经过化疗，你只是人不舒服，或者去吐一吐，或者掉点头发，但是基本上精神还能撑得过去啊，或者化疗的有效率会比较高。哦，那只剩一口气的这样在做化疗，我就不知道在聊什么东西，对不对？哦，癌细胞你那个已经先虚到肾衰竭了，是不是？那没有什么意义。顺序上来讲，我们还是稍微然后呢，还有一点呢，我觉得以一个医角度来讲，这件事似乎是有点超。是，我还是时而哈会忍不住的想一件事，就是得了大病的人是不是有需要反省的地方？上次就好像讲笑一下，讲笑一样，我说得了癌症的人是不是怨气累积太多了啊？我就说做事情，我觉得觉得自己在积功德的话，好像会累积怨气之类的东西。就是我常常会觉得为难的一点哈，就是一个得了癌病的患者，他到底还有没有新的余地去反省？把他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很怕跟人近距离接触的人。所以我通常都是，我教庄子的时候就说我只教书不教人，就是你学了庄子自由，我不是很擅长骂人的人，就是讲人缺点这件事情，我常常会觉得哦，不小心踩到地雷哦，大家都不能下台。那得了癌病的人，或者是得了忧郁症的人哦，他的那个个性上的缺点，常常是他一路走来都以为自己是在做好人好事，那这种时候更加难以讲，因为他更不容易反省，因为他觉得他是出于善意的。就是我觉得我讲我自己是教庄子的人，所以我跟人沟通我都已经很不好意思抬出道德标准，就是我不敢抬出道德标准，就是你有没有不孝啊，你有没有什么，这些我都不敢讲，因为庄子本身已经是知离其德，已经是一个对道德没有高度认同感的人，我也不是一个喜欢讲道德的人。可是呢，不讲道德的话啊，那就要回到就是人类的世界没有神理的洪荒时代，那没有神理的洪荒时代要讲什么？讲中道，中道就是今天西方人讲的双赢原则，就是你过日子有没有又对自己好也对别人好。就是如果你一路走来都是只在对别人好，可是对自己很残忍，那这样子也是有失中道啊。所以 我们不讲道德不讲神理的话，那至少讲个中道，就是是我做这件事情是我开心别人也开心，不要是如果是我开心别人不开心那叫霸道，对不对？那如果是让别人开心可是自己很委屈，那是对自己冷漠，是不是？这对自己残忍。那不符合中道的事，那至少是要反省反省。我要讲到这个反省啊，是因为如果同学回家啊闲着没事的话，你可以上网去查一个 Google 一个关键字啊，就是叫做刘善人说，就是遇到那种重大绝症的人呢，他有那个力道去发现说他在家里面怎么样夫妻不和，怎么样反省，比如说你做生意的，你怎样都对客人不诚实，或者怎样怎样，你每次见到什么比你漂亮的女孩子，你就嫉妒她比你漂亮，什么就这种烧在心中，对对方说对不起，要诚心诚意道歉，道歉到你能够留下由衷的反省的眼泪之类的啊，那。当一个或者是什么肝癌的患者，你要讲说你如何在工作上面生闷气啊，怎样反省这种种的事情，然后你这些东西你能够从新的世界真的觉得自己这样做是错了，觉得自己这样做很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别人，然后到你能够由衷的流出觉得忏悔的眼泪，那他手上经手的那些癌症患者怎么，那都是立刻就能够上吐下泻，觉得全身冒出冰凉的冷气，然后几天之内癌症就好了。因为经络上面淤积坏能量，那中医不是讲五脏与情志嘛，对不对？你动哪一种念头就会伤哪一种。如果你能够反省到新的世界很干净，你经络的坏能量就被弹出去，那那个肉体的那个病就会一下子上吐下泻就喷出去了。可是我跟你讲，我在台湾哈，我不敢跟人讲反省这两个字。我说台湾的人很厉害哦，你讲他觉得我没有这个意思啊。就是这个不能骂的，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如果你上网多看看那个什么刘善人说病啊，那什么文章的话，你会觉得说如果能够这么单刀直入的用反省的方法治疗重大绝症哦，那还是好。那如果你什么都不能认账的话，那你不然去书店买什么零极限之类的书嘛，就你不认账也可以反省嘛，对不对？我也不知道用什么招了，对不对？就是，但是呢，到底啊，你要治这个病，还是要有那个能量上面的改善会比较有效。就如果你得了乳癌，对不对？你可能我不敢说绝对什么癌一定是对到什么情志，但你得了乳癌，你要能够反省说，哎，我是不是人生一路走，或者是这个女人这么烂，怎么还勾得到好男人之类的，就是反正就是就有内心的种种的愤愤不平啊，就是之类的。那或者是发癌的话，那你还是要想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控制的那个他，改变他，然后。就那个还想熬别人的那个念头，就你会不会有事没事就抓一个人开始跟他精神训话，一直在劝他，如果你会的话之类的，那大肠癌可能关系到无奈这个感情，那肺癌肝癌可能关系到这个愤怒或者是高度的控制欲，那淋巴癌比较关系到人的这个生命中的挫败，就如果你什么都要合你的意，你人生一定活在挫败之中，对不对？你觉得我是为他好啊，我是为他好啊，那不断的挫自己啊，挫到淋巴爆掉，就是那胃癌的话，那多半也是跟焦虑什么有些关系，对不对？是不是我常常担心，然后常年累月的担心啊？那脾脏癌的话，比较不关心到情志了，脾脏还是可能胆管不通，然后把胆管打通，那个之类的哦、啊，就是这个反省重大疾病，还是我觉得颇有一点相关性。可是这些事情，我真是不敢讲。就是我面对病人也只能老老实实开药啊，气虚血虚体质，我不太敢碰这一块啊，因为我身边的朋友就不要讲，我对朋友都超客气的，不敢骂的。那助教那也是要试电过很多次才能够电出一个像影丁乙醛这种三天两头就可以，就是不然的话还没有用熟的助教我也不敢骂，因为他的心力还没有长到可以看得到他的我执，你只要一骂他就觉得我没有这个意思啊，你的冤枉的。所以这些啊，就是我就姑且说一说，那你们也放听之。但是实际上这个反省这一块到底是不是很有用啊？我觉得 他那样子骂人家，人家还要觉得自己错，这在台湾是不可能。就是在台湾，你随便说他都会拼命的抵挡，他会觉得我不是这样的。台湾人的头脑还是倾向于跟人辩论，啊，所以就是用药，就是你姑且就开一开，然后开的时候呢，你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我开这个药呢，可能让他舒服一点，活好一点，但是我不要求医到他一颗癌细胞都没有，因为如果一个人的我值还没有反省干净，你把他医到一个癌细胞都没有的话，就是不祥之兆。就是你还是要留他一点病根，让他慢慢反省，对他灵魂比较好。那如果你医到他一个癌细胞都没有了，那是不是他今天出门就该被车撞死？就是那个我值不干净的时候，你不能把病医得太干净。我这个病能够活下去，然后慢慢的看他能不能调理他的。那当然是，更不好的一点就是说，不要不好，就是更要紧的就是说，这个患者他到底能不能从他过去的这个生命的磨练。像讲到癌病的话，虽然有人癌病是吃了很多有毒的东西，或者吃太多什么药啊，或者什么东西，有些毒素累积的癌病，那当然是有。但是我觉得还是比较多的癌病是关系到情志的这个部分。我觉得像我们台湾的那个癌症广告，对不对？还那么年轻，我又没有做错事，怎么得癌症了呢？就是因为不甘心的样子，对不对？那这样子就很不好医，因为他这个情况都还是觉得自己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那这样的心情我觉得不是很好了啊。就是你既然得了癌病，那要想一想是不是一路跑的恶因种在你过去的人生里面。那当然我会说，哎呦，就是像现在这么多吃素的人长癌症，对不对？我会说恶因就是你吃的太素了。这个可是这个又不能讲，对不对？就是因为我讲到这个话，我如果公开大声的在网络上讲这个话的话，那我就会被佛教的反正这种性暴力内容关在课堂里就好了，不要出去惹人。因为我们台湾佛教势力还是很大嘛，哈，就是这些啊事情我们都晓得了，那再来想开药的事啊，会比较好一点嘛，哈。那么现在先来说一个简单的方，因为讲到麻黄的类的汤，有一些基本的相关的方，就跟同学讲一下啊。这个第一个，这个麻黄加竹汤，就是张仲景治风湿的很多很多方之一。所以呢，他其实我们治风湿病也不见得非要用麻黄加竹汤啊。就比如说，如果你是今天受了风寒，然后一块肉有点酸酸的，那你可以用什么？麻黄杏仁薏仁甘草汤，麻杏薏甘汤，那效果也还可以。那又不然的话，如果你的那个风湿是很容易出汗，然后很怕风吹，那这种症状是以后我们可能会教的这个防己黄芪汤比较有效啊，就是出汗怕风的风湿。那这个麻黄加竹汤啊，比较是对到正风湿。就是这个，因为用到麻黄，你也要想啊，那个寒气一定钻得比较深，对不对？那如果是类风湿的话，就是正风湿是那个酸痛的感觉很激烈的那种，那类风湿的话，可能比较是桂枝附子之类的方比较有效。就是手脚是这种类风湿的话，桂枝跟附子的那种方子比较有用。那他就不一定有哪个方啊，就很多风湿的方都可以挂到痛啊。这个是麻黄剂，这天气变化，什么天气要变，台风来之前就会酸，那个多半是正风湿。那这个还是麻黄系的，麻黄加竹汤你可以用看。哎，上次有同学上次痛风的话，痛风的病人哈，我有时候会挂到正风湿的方，有时候挂到类风湿的方，有时候挂到直接的痛风的方，但是基本上张仲景的医学理论来讲的话，都觉得痛风这个病是虚劳的延伸，就是你要气血不流通，它才会塞出那个什么尿酸结晶来痛风，对不对？所以你在发痛风以前，你要先把你的虚劳医好， 比如说你吃什么的。上次有同学说什么小健壮汤吃起来太甜了，我就说那不然你麦芽糖少加一点。可是我讲了之后回去又被助教骂，就已经跟我讲说小健壮汤就是麦芽糖，要那么一碗下去才会很有效，你就叫人家少加，那药力不足了啊。所以那天就我就改口啊，那天也是你也喝啊啊。啊，正常啊，加那么多麦芽糖当然正常啊，就是食麦芽糖味道最重啊。 前天我们 好像 去三碗就觉得哦， 噎到对不对？明白的，明白的啊，就是说第一间对不对？煮好你把麦芽糖调进去，要倒出来那个药渣全都粘满麦芽糖啊，那你就再煮个二间吧，对不对？ 我是煮好倒 也可以， 渠道是要 选。那如果是这么标准的话，那你二间还要再加一次，那二间就可以加少一点嘛，那这边就可以加少一点。好啊，人健中就是有麦芽糖才叫健中啊，有麦芽糖的养方才叫健中啊。那这个，那所以痛风呢，我认为是要先治虚的啊，就是那个一般痛风的患者啊，都会说什么我这个痛风啊是什么吃了那个什么，就蛋白质比较高的食品容易发，是不是？就是说出去外面吃火锅，吃什么猪大肠啊，什么海鲜类的容易发，很多都不能吃，对不对？就我们这边这个痛风老病号的丁助教啊，那他的痛风都是操劳之后会发，而我呢遇到的啊， 不吃肉的话会发。 哦，不吃肉人虚的会发，就是。但我曾经有医过一个痛风的患者，那他也是累到了会发。就觉得张仲景说的这个痛风从虚劳发这件事情，把自己平常补得好好的，这个比较能够根治啊。那一套的方法，那这个麻黄加竹汤啊，就是那个手脚酸痛的很钻心的那种风湿啊，那或者是天气一阴冷就会发的那个风湿，那。正风湿跟类风湿的不同，我讲过吧？那同学知道，就是正风湿以西医来说啊，是链球菌感染造成的。比如说你链球菌感染到了心脏的瓣膜，让瓣膜变形了，这叫风湿性心脏病，对不对？那有感染源，有那个细菌，这叫正风湿。那类风湿就是没有感染源，没有细菌，可是你身体产生过度的免疫反应，那是。就是免疫症候群之一嘛，是不是？好，那是没有感染源，那有感染源的那还是麻黄剂比较有效。好，那这个你去看西医，他会告诉你是正风湿还是类风湿嘛。那如果是照症状分也可以啦啊，我们中医的话不那么考究是不是正风湿类风湿，反正症状是那种酸痛，阴雨天就酸痛的揪心的那种，那麻黄加竹汤就很好用。那当然。麻黄剂，我们上次教麻黄甘草汤的时候就已经说可以治水肿了，对不对？肾脏炎症，麻黄开了汗孔之后，那个肾脏的压力会减低，肾功能会容易恢复。所以如果你水肿而你把到你的脉是偏浮的，那就是你的身体的能量很想从汗这个地方解掉它，所以水肿脉浮可以用麻黄加竹汤。然后呢，风湿病手脚酸痛的很厉害的，那可以用麻黄加竹汤。那这个麻黄加竹汤啊，其实整个结构就是麻黄汤再加一味竹。那你要用白竹还是苍竹呢？都可以啊。所以你买不到生白竹，你要用苍竹也可以。反正就是这个竹啊，你加到麻黄的1.5倍呢，它的发汗就会非常的温吞，因为竹会挡麻黄的发汗力，石膏也会挡嘛。那理论上是，如果你的竹啊加到麻黄的2.5倍那个左右的话，就根本这个方就不发汗，就尿结了。可是如果你是手脚酸痛哦，你还是有微微发一点汗，好像比较快，就是你手脚酸痛你还是要尿结，是不是？好像有点都要扯进来尤其好像有点太累了，因为尤其是脉都已经偏浮的话啊，当然风湿并不必脉浮，你就手脚酸得很厉害就可以。那你用这个比例的话，大概就是可以微发汗。那我想我们还是就开重一点，因为这种风湿不是一碗汤可以打完收工的啦，所以全方全帖，那你煮个三碗左右出来啊，就是他张仲景是说7碗水煮到2碗饭，分3次喝，每次喝这个 0.8碗左右就好啊，因为就是致湿的方子，汤也不要太多水嘛，对不对？就这样喝下去，你一碗下去之后呢，你就找个地方稍微盖一个薄薄的被啊，就不要自己受凉，因为开汗孔又有寒气进去，就会病更严重嘛，对不对？就稍微盖个被子，喝了，然后呢身上发一层薄汗，那薄汗发出来的时候，可能你身上会觉得痒痒的，什么东西在爬那种感觉，那都没关系，那是湿气。记得就是发湿气一定要慢汗，就是你如果这一碗汤下去你是狂汗，那发不动。就湿气这个东西啊，一定要慢慢开，所以你那个汤要喝得很节制，就是喝一点喝一点，然后微微的有一点出汗的感觉，差不多在这个点，然后慢慢开慢慢开，这样子慢慢开一个礼拜。那张仲景是说，你要发风湿病的话，不要挑那种什么梅雨季节来发，你知道，就是外面湿气那么多，你开汗孔，你就治病还是不当病人恶化都不知道，对不对？就是要找一个就是天清气爽的日子，然后这样子，外面的湿气不重的时候，然后这样子喝，然后慢慢开，慢慢开，好。那这个风湿病就可以被推得出来。那正风湿它的那个寒湿气啊、哦，那还是挺厉害的。所以呢，我觉得还是用到麻黄比较有效。你用那些比较，就是有一些那种走经络祛湿寒的药，什么羌活、独活，你不能说它没有效，但就是没有麻黄那么猛。就是我觉得病有那么重的话，你还是它能够全权到。好，就姑且这么讲了啊。那麻黄连翘赤小豆汤呢，是张仲景阳明篇的一个方。那会放到阳明篇，那你就知道这个患者啊，在变成这个症之前，通常都是处在要掀衣服的发高烧的状态，对不对？阳明病有阳明病的特征嘛，就是他觉得热，觉得想要掀衣服，然后有发烧，然后变成黄疸，就有这个病程的。那么麻黄连翘赤小豆汤啊，以结构来讲是这样子。连翘是把血里面的热从毛孔发出去的，那这个方我们也开全方全帖，不要只开一碗，因为通常有这个病的患者一碗一定医不好，就是你要喝到三碗以上才会好，所以就干脆全方全帖开下去，不要再折以零点三，再不要再除以三了啊。那这个方是这样子，麻黄呢开汗孔发湿寒，其实一旦汗口开了，有热也会发得出去。那连翘是发血里面的热，像我们一般开药的话，就是如果你是什么年轻人的青春痘很多，那我们开一点连翘在药里面，就可以把这个身体多余的热血发出去，那他青春痘就会比较容易好转。再不然的话，我治疗冷气病的时候，常常是真武汤加连翘，因为真武汤。就是冷气病是冷气把你身体的热气闷在里面嘛，那这个时候真武汤补阳气，让气血能够运行，那加一点连翘能够把闷住的那个热湿热发掉，那这样人会比较舒服啊。那杏仁的话，我觉得杏仁跟麻黄是一对啦，就是你用了麻黄，你就是要用一点杏仁来安稳你的气血。那红豆啊，赤小豆你就买煮红豆汤那个红豆。我这样讲是因为台湾有一些考究的中药铺啊，你写赤小豆，它不知道给你什么豆，就是一种红色的圆圆的，但是不是红豆的东西，那不要用啊。张仲景就是用一般家常的红豆就好了。可是那么龟毛的药局，他那个店员会跟你杠哦，他会说这个才是真的赤小豆，啊不必，我们用假的就好。那这个红豆呢，是把血里面的湿热排掉的药，那当然。非常代表性的一个方剂是那个当归赤小豆散，就是红豆泡水发出芽之后再烘干，跟当归一起打成粉，那是治什么？治肛门出血，肛门那种叫的，它那个有湿热淤在血里面，你要用红豆跟当归才能把它逼出来，那个时候要发芽的才逼得干净。那我们今天是现在这个人正在溶血型黄疸的时候，你还等红豆发芽，人都翘掉了，对不对？所以不要发了啊，就是直接大碗煮下去就好，一碗红豆就丢进去。那红枣、生姜、甘草，这都是我们的基本盘，不用理。那紫白皮，对不起，现在买不到，你就随便加个一点桑白皮代替好了。反正这个方你就算没有这个啊，效果还可以。那麻黄2两哈、哦， 麻黄漆前加了这个红豆连翘什么的，它好像会发汗力有一点孬掉。所以我平常如果是治荨麻疹，就是你吃那个鱼虾蟹什么，然后全身都长红点点那种，那我会加蝉蜕跟浮萍，因为浮萍也是一个很开汗孔的药，但是它的那个推出来的力道不如麻黄，但是开汗孔的力道可以有麻黄，可以等同麻黄。那我加了蝉蜕跟浮萍的话，药效治疗荨麻疹是药效比较能够加强。那它的这个症治啊，溶血荨黄疸是这样的，我们的现在临床上遇到的黄疸的病人啊，其实比较大部分的患者不是溶血型，是胆汁型，就是他胆管堵塞了，他胆汁出不来，然后就渗出来，那就是得，就比如说肝炎的黄疸，那通常都是胆汁型，不是溶血型，就是胆汁把这个人染黄了。那溶血型是这个人的血，以中医来讲是血里面的湿热太多，然后那个湿热搞到红血球破裂，那血红素破出来之后，它再氧化成一个什么胆红素之类的东西，然后把人染黄。那这个是血球破裂的黄疸，叫做溶血型。那胆汁闷住的黄疸是胆汁型，这样知道吧？那如果是胆汁胆管塞到了那个肝胆病的那个黄疸，对不对？那胆汁是平常在肚子里面是把大便染黄的，对不对？所以胆管塞到的胆汁型黄疸，通常那个人的大便就没有胆汁来染黄它，所以那个人大出来的大便一坨灰灰的不黄，就是大便变成灰。所以如果你大出来的大便是灰掉的，那你就知道这个人是胆汁型黄疸，跟这个方面有关系。可是如果这个人大便是正常的黄，代表他胆汁是正常的，可以，胆汁是正常的，那你就要想说，哎，就可能是溶血型。那溶血型通常是伴随着高烧一起，还有就是新生儿黄疸常常是溶血型。那溶血型黄疸这个是西医不讲的一个症状，但是临床上好像有，就是溶血型的黄疸，它全身发黄的时候，它的眼白不太黄，但是胆汁型的眼白很会黄。那小便黄，大便也黄，因为胆汁型的黄疸大便是灰的，就是不太往黄，不太会黄。那当你知道这样子是溶血型的时候，那你喝这个药哈，把这个血里面的湿热之气微微的小发汗推出去，那个黄疸就平下来了。那当然我们临床常用是用在那个荨麻疹啊，就是它蟹过敏那种时候。那有的时候荨麻疹厉害的哦，这一天两天还好不了，但是你至少要记得，就是第一个是你要确定这个人喝了这个药之后他有发一点汗，就如果不发汗你要叫他盖个被，因为中医是认为这些过敏源什么的啊，人体自然的排除是从皮肤排出来的，所以让他能够发，但是微微的发一点小汗，微微的发一点小汗。如果他能够，因为有的时候啊，这个患者他养尊处优啊，每天窝在冷气房里面，他喝药他不发汗，那这样子的话就效果就差啊。所以你一面喝一面让他有一点发汗，有一点发汗，那你就能够在一两天里面看到他那个痒啊，那个红点，方子临床很好用的方啊，三不五时还是会遇到那种过敏性荨麻疹的人。哎，你说什么？哦，那个《伤寒论》里面啊，这个方是要用雨水来煮的，但是我们临床好像以这来讲的话，不要那么考究也没关系的啊，就因为关关是吧？算了啦，我们就一般水煮还是可以有效了啊，差一点就差一点了。不是食物过敏的疹一样会有啊，喝酒发疹啊，或什么，就是他没发干嘛吃？ 他 就 是可以改善他的体质。 没有改善体质。 就是发了才。 对，发了，就是一对症不对体。不用喝汤就好，渣渣丢掉，渣渣煮二煎什么？不要浪费。黄豆不用吃。那个，如果你是鱼虾蟹的过敏啊，你还可以再加两钱紫苏叶，因为紫苏叶很解鱼虾蟹。可以啊。干的比较都可以啊，干的其实也都可以。然后再来啊，请说。通常可以， 但是不要太期待，但是通常是会就是多多少少都能够把它那个逼出去会好一点，会有效，会有效。对对对，这个放松下去，它多少还是会起到那个西医说的那什么什么抗组织胺之类的效果，那它还是会有一点效。不发红哦，可能不必动到这个方，那个成多少钱？8碗煮3碗啊，好好，谢谢啊。那这个这两个方子呢，是治疗脑溢血的中风的方啊。那我们上次啊在讲那个黄芪五物汤治血病，就是黄芪五物汤治的中风是没有脑溢血的那种中风，对不对？就是人的气血太虚，然后能量的身体先垮掉，然后有形的身体发生血栓的那种状况。那这个续命汤跟续命散呢，是比较对到这个脑溢血、爆血管，因为我们讲麻黄汤有讲到流鼻血的事情，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时候人呢、哦，中国人用中风这个字，就是风寒之邪进来了，他要找出口。他一下子找不到出口，爆在脑里面的话，你就脑溢血，就是这样子一个状况。那这个方子它的好用的点是这样子，就是即使黄芪五物汤的那个虚症的中风啊，你如果一开始就吃这个方，也不见得会吃坏哦，因为它也是有通气血的效果嘛。所以黄芪五物汤症不怕吃到这个。是这个的汤症怕吃到黄芪五物，你懂吗？那个如果你是莫名其妙的，哎，忽然一只手不能动，你这个汤你煮了之后随便喝喝看也没有关系，就说不严重啊。那我这边讲到那个像黄芪五物汤的那种中风啊，有的时候就比如说你人已经很虚了，然后你比如说长期的什么坐飞机坐了13个小时，然后大家下飞机的时候你下不了飞机的，就是那种比较是虚症的中风，那你扫描脑的话是没有淤血块的。那么这个续命汤的这个方剂来讲，它通常都是就是等于是一个让你小小发汗，然后补你的阳气，然后让你这个发汗能够把你血里面的那点寒气发掉。因为你如果那个血里面的寒气发掉之后，你的那个脑里面爆掉的血管那个淤血，你的脑的组织就会自己把它吸收掉，它会自然好，就这种情况就可以不用开刀了啊。就但是我觉得教中风也是很无力，对不对？如果你家会有人倒下来的话，一定是先救护车送到医院吧，然后医院就整个的配套流程嘛，立刻要动手术好吗？你就开了嘛，对不对？就是好像也来不及，对不对？对啊，那根本来不及嘛啊，所以这方就是随便讲讲，大家知道哦，中医很厉害，然后用不到的。这可是呢，虽然说来不及煮，跟这个方的道理类似的，就是那个10个手指头放血，这个你都听过吧，对不对？所以就是那什么中医原料行不是有中医器材行，就是不是有卖那个什么放血片嘛，对不对？你们要买放血片的话，你就随便叫助教去买一盒，然后一个人发几片，买一盒好多啊，那十几个人中风都够了，太多了啊，就是用不到了。就放血片，其实就在家里面留两个比较好，因为不然的话，你临时要放血，要砸个碗、砸个玻璃杯来放，就啊算了，不要那么讲究了。这4个手指头谁会感染成风倒下来，对不对？你就不管3、7、20，你先抓到他的手指头，每一个指尖扎一下，然后挤一滴血出来。那放血片还是如果用红衣针，你像会是，对不对？那个太猛了啊！就是因为你那个手指尖如果不够的话，脚尖，你因为你第一时间马上这个尖端放的血，如果它这里面有寒气的，那挤那一滴血会把寒气逼出去。它逼出去之后，它的你送到医院的过程，它的那个脑因为没有寒气了，它脑自己就应该把那个溢血吸收掉了，它的那个后遗症会降到很低。那但是呢，我相信各位可能也会听过那种江湖传闻哈，说哎呦我们家那谁中风我有放血啊，不好啊，听过吧？应该有，对不对？ 那就是他没有搞清楚虚实，因为85%的中风都是挂到那个黄芪物汤症的那个气血虚的垮掉的中风，那那个的话你放血是没有一点相关性的，懂吗？就是放血是因为他倒了，所以你不管3721先放来挂保来保安心，因为他如果是脑溢血的那种放血是很有效的，他那个后遗症会降到很低，那到医院里面说不定在医院里面已经醒过来说好像不太舒服就已经可以讲话，你知道，就是说他那个后遗症可以压低到很低。那如果你是那个黄芪物汤症那个血闭型的，那放了不死他嘛，对不对？就是对，所以就算放了之后他还是不好，你也没有亏到，对不对？你就之后就吃黄芪桂枝补气血就好了，对不对？就这个，所以持续放血还是要会啊，就是十指尖，你讲究的话十个脚趾都要放啊，这样挤一挤把那个寒气逼出来最优先。那当然如果是脑溢血型的倒下去了，第一时间你赶快煮一碗热给他喝下去。那这个里面的药啊，其实要讲道理我也有一点讲不出道理，因为这个生石膏你说有没有用还是要放啊，那干嘛不知道啊。这个你说石膏是凉气凉血还是去血中的，我们后代中风说是有痰塞在那个血脉里面，用什么生半夏天南星之类的药，可是汉代还没有用到天南星，所以那个时候石膏说不定是在去血管里面的痰用的哦，但是我现在都已经把就这个他说10碗煮4碗啊，其实这个量的话就煮一碗就好，你就2碗水煮一碗水就可以啊，这个我开一碗的量。那你就这个中风的人他已经是脑溢血了，对不对？可是这个汤我们的期望是他喝下去之后能够身上发热脸红红发一点汗的，因为要发一点汗把那个寒气逼掉他脑溢血才能被吸收。好，所以当然有一些人是小中风，就像有些人他中风什么什么什么眼睛底下中风什么小中风，他那个中风他还能讲话还能动的，只是不太舒服。那那种小中风的话，你就看一下他有没有什么怕冷脉浮的麻黄汤症，你就开个麻黄汤喝一喝，当感冒发也是可以的啊。这样子一碗，那如果他喝了这一碗呢，没有这个脸红红给你出一点汗，那你就再给他一碗，因为这个续命主散是之后一个月用来调理的。那第一时间的话，还是这个好用，就是喝一碗汤，扎扎实实让他一碗汤喝。这个量的话不必10碗煮4碗啊，这个量就煮一碗了啊，因为我是乘以0.1的半，2碗水煮一碗，但要小火煮久一点，不然有些药性出不来啊。那喝了发汗，那个副作用，那个之后中风后遗症就会好医很多，因为中风这种事情就是西医在赶时间，中医也在赶时间，所以人他已经中风之后瘫痪了2个月，叫我医那种不会，哦，就是你先当天之内赶快医。那后遗症会少，你放了2个月，那个血块都已经干在里面，你要什么医，对不对？就是那已经是，而且他的身体如果不能动了2个月，组织都萎缩了嘛，就是这个不要拖哦，就赶快第一时间这个药就开下去。这个时候你就要心里面，我就会心里面想，如果你家里面谁忽然间啪就倒下去了，你现在当然还是就交给西医院嘛，对不对？那是个事。先放血，对，先放血再交给西医院，然后交给西医院之后呢，你就他们扫描了之后，如果说脑子有血块，对不对？你就跟他讲说这血块现在有多危险，有没有可能自己吸收？那医生如果说不一定，他就说那我们先放一天再说。那因为放这一天，你如果来得及喝汤的话，那有可能他开始自行吸收了，下次扫描血块变小了的话，也是切开脑子啊，就是很麻烦啊，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因为这个药煮起来就装在那个保温壶里头，带到医院偷偷的进去了，对不对？如果那个病人还能喝下东西，那赶快就给他喝下去了。好啊，那个先送去验伤，就如果那个是脑挫伤那种摔坏的，那另外算。 摔坏就是好像类似第一个跟你说类似。 如果他还有能够喝药的意识，那你就给他喝看看。如果他脑出血是撞伤，那不是用这个方法。就打呼伤不是这个方 法， 对，就是啊，这个是受风寒的，好不好啊？那这个，然后呢，这个方子你头一天赶快煮个几碗给他这样喝一喝，能发汗发一点汗就好一点。那这个是之后一个月，那这个方子它我姑且都写现在剂量的量，就是照这个比例啦， 就是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好肉贵，二两很贵哦。可是人都已经那样子了，就不要担心这些。我想肉贵哈、哦，用好的很要紧，因为那个像生源那个一钱140几块那个青花肉贵啊、哦，你发现你去生源跟他要一片肉可以尝一下，因为你尝一次之后，大家知道什么味道是对的，你以后在你家附近买才会买，才好买。但好的肉桂是很香甜，但是不很辣。那烂肉桂就是不香甜，但是很辣。那烂肉桂就是这种时候吃的，就是在上火，没有补进去，好不好？啊，所以你们有事没事去吃一点好肉桂，搞清楚那个味道。要好肉桂的力道，那个味道很温，但是很浓郁。那坏肉桂就是味道很淡，可是很辣，啊，这至少要试吃一下。那肉桂买回来不能够用那个塑胶袋装啊，肉桂好的肉桂那个精油塑胶袋就融掉了。那是塑料或者玻璃瓶装，就是你要买肉桂要一定的量的话，自己带个玻璃瓶去药店要装进去啊，不然它融塑胶袋没意思。那这个这些药依这个比例打成说出没，就叫药局一起打粉。那其实这个量有点太大了啦，这个量一个人吃到好不用到那么，他每一次才用差不多4到5公克，就是你打了粉就叫药局帮你，药局它有那个封药包的机器，就封在小布袋里面，就差不多4到5公克封一个小布袋，然后这一个小布袋呢，用800cc 的煮水煮成200cc， 啊，就是渣不要到水里头去搅和，800煮到400，对不对？我刚刚讲错了，800煮到400，然后这个400cc 的你就保温瓶装的。每隔3个小时给他喝100cc， 就这样一直喝，连喝15天，喝到他好。你就不停的煮，3个小时就这样喝。就是如果他醒得过来的话，那不间断昼夜就这样给他喝，3个小时就喝。这个效果还是很不错的。哎，有生附子啊，记得要用生附子。好，就是这样子，3个小时喝。那因为有生附子，有些人的附子耐受度比较高哈，他会觉得说，我喝了之后全身麻掉，不要管，就让他麻，让他麻，就从不要客气，啊，就这样。啊？啊？对对，就是第一天你用这个大碗一点，那之后就连续一个月，就是从中风。其实你如果不用这个方，如果那个人中风的他只是手脚不能动，他还有意识，还能喝药，对不对？你就不要从医院，就在下面给他喝这个方子，好让他恢复。那他的这个加减是这样，这整体药啊，如果他的是口眼歪斜的话，那还是有几只虫会效果比较好，就加100条蜈蚣跟3两的蝎子一起打粉。哦，在这个配的时候都可以减低比例啦，对不对？就是你不用配那么多。蝎子跟蜈蚣哈、哦，还是比较能走通这里的经络啦。对，歪眼斜的啊、哦，加蝎子、蜈蚣跟姜蚕。那不能讲话的，要开窍，那还是有一点点麝香比较好。可是，一天一钱麝香冲在药汤里面喝，很贵。希望他不要失语啊、哦，不然的话，破财了。症状不像，不，你的情况的话，我觉得你要，因为我们这样没有中风的人啊、哦，要把，哎呀，有事没事揪揪膏肓还是比较有用的、啊。膏肓你揪的话，应该会逼出一些什么东西吧？逼到什么？要揪到不酸，来日方长。 Oh my god！ 把一些不干净的东西都往外逼。 不一定哪里酸。 肩膀我都觉得好可怜，我一直没有时间按照做的那个揪颗粒啊、哦。点上去啪烧一下，那样当然还是差好几路方子啦，就是肩膀的痛有好多方子可以用吧。非常贵啊。好，我们下礼拜来叫泰神灸。我那一盒反正我也不爱用，我现在都喜欢用艾草胶，我那一盒拿来乐灸嘛。好、哦，什么你舍不得啊？那我给你啦。哦对哦，就是你自己做很贵，因为它那个灸是用硫磺粉啊。就是麝香还有以前它要加在一起，然后放到烤箱里面去溶解，然后再它拿出来，让它凝结成一片，然后再掰成一小颗一小颗的。痛啊！就是不能开窗的日子，揪了我们课都不能上了。还好啊，我还可以啦。但是主要就是，那下礼拜我如果带太乙神灸的话，你谁给我带一块老姜来，好不好？好，谢谢。好好，就带一块姜来。 其实像大颗的大蒜，谢谢。那因为太乙神灸的好处是这样子，就它点了之后，它烧出那个硫磺绿绿的硫磺火，差不多30秒就烧完了。那这30秒的话，就有你那个艾草颗粒的一撞左右的效果。 再 太烧。 就 姜片，就切个姜。好，那记得促进二氧化硫中毒。这个方子啊，你就中风之后就这样喝啊，就是要偏这一路偏那一路的。今天我们主要是讲麻黄剂而已，是吧？就是如果是中风后遗症，是那个人个性变得有点不一样，换了一个人再来开药还来得及啊。那这个，听说 这 三 小时是包含睡觉 的吗？这时候就三小时。好，那我们下课一下，我在这边再多抄两个方，然后再来继续上课啊。擦掉这两行。 好。 我下两天会讲。 下 两天 会 讲。 下两天会讲。 六天。然后刚好。